再回首， 在他身边，

掉你一幕一幕，却留不住往日的温度，一念重提热热乎乎，是真是假，是甜还是苦， 我住在

愁到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浇愁愁更愁，明朝清风似飘流。有来只为新人笑，有谁添到旧人苦，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

失去、哦、我给你的越多却越想要多，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。 Baby 一点半的我在回家路 的飞机场的十点半，飞机场等待的时间呢，是我们看杂志的一个好时光。据说何炅啊，每一次在去上通告的时候啊，坐飞机都要浏览很多的信息啊，刷朋友圈、看小说、啊，没有人能够打扰他。我呢也很喜欢机场的一些书店哦，很惭愧，这座城市的书店去的少，可是在机场买了蛮多书，是不是代表我们其实留给自己内心当中知识的空间实在太少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忆莲，纸飞机。 王子骑白马，月亮不见了， 快 我翻杂志，看到一群穿着很奇怪衣服的小男生小女生啊，乱七八糟的啊，在那边瞎嘚瑟啊，还蛮好看的啊。小时候呢，我们会做一些荒唐的举动啊，长大之后呢，我们就会来为这些荒唐买单，可是也不会觉得很无聊哎。所以会想到有一部电影当中，梁朝伟哦糊弄人家小朋友折了一个纸飞机，说嘿，趁年轻你要多学一门手艺啊，瞎嘚瑟是最难学的一门手艺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老狼，恋恋风尘。 开满山岗，等青春散场，午夜的电影写满古老的恋情，在黑暗中为年轻歌唱。走吧女孩，去看红色的朝霞，带上 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。 买奥迪 A8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奥迪 Q7 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买进口奥迪就到北京奥之旅，0106137888。 老太太，

界失眠、幸福的失眠，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， 我听过一种说法，哎，他说失眠啊，是因为你的魂在别人的梦里热烈地游走着，也就是说，在你失眠的时候呢，有一个人一定是在梦中思念你的。这样想，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失眠还蛮值得的？继续，我们要听到的是郑秀文演唱的《值得》。 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，愿意深深的是我，确定的以后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，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，其实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 爱情的最终点是分离，你还会爱吗？如果这个问题问我的话，我一定会选择爱，宁愿爱的卑微好过恨的决绝吧。继续听到的歌曲《月半弯》，张学友。 昨夜的南风轻轻，星月弯弯，有人徘徊深夜，愁绪去不散，是醉是醒，那午夜的梦渐

着。 这是梁静茹演唱的《情歌》，歌名就叫《情歌》。我一下子会想到身边一些朋友啊，他们很会说情话，唱情歌，而他们的伴侣呢，通常都是一脸很幸福的样子，在生活当中懂得一些赞美和尊重啊，真的很有必要。况且换季天凉之时，好话取暖之时。其实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游鸿明，一天一万年。 看着镜子里的脸，颓废却挂着眼泪，分明痛了又忍不住笑了。好吧，试着让自己坦白， 怎么能给你幸福？ 天上星星多，